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 第164集， 夏侯恋把孩子抱还给那个妇人，谁知妇人把孩子一推，女孩歪在地上，头磕破了一块。 要你有什么用，连人都挡不住。这下好了，你爹死了，完了，咱们都得完了。 夫人拍手顿脚的骂人，女孩扑在地上呜呜直哭。夏侯恋忙把女孩扶起来，一面掰开她的手瞧伤，一面对夫人吼道， 你有病吗？你他娘的让你女儿去给你挡当？ 她不是我女儿，她是贱人养的小贱人。小贱人克死自己亲娘不算，还害死爹。 妇人疯魔胡天胡地骂起来，沈觉听得耳朵疼，叫番子拖下去。男孩跌跌撞撞跟着走，不停哭着喊娘，哭声渐渐远了，隔着蒙蒙夜色传过了，听着像鬼魂的嚎哭。夏侯恋把孩子放在街边的台阶上，掏出帕子包住他额头上的伤，问他叫什么名字。孩子不肯答，仍是哭，巴掌大的小脸哭得通红。夏侯恋没办法了，扭头看街心，番子们在收拾残局，把尸体抬走，马车也拉走。徐若愚指着女娃娃问了沈觉几句话，沈觉不耐烦地答了声，徐若愚便走了。人渐渐走光了，女孩哭累了，默不吭声地低着头，问她什么还是不说话。 差不多得了，麻利地送到大理寺去，她该和她的嫡母待在一起。 沈觉走过来说道， 我听说范官女眷要冲入教坊司，这孩子这么小也得去那个地方。 夏侯恋问， 要不然呢，给你养着吗？ 沈觉冷冷道。夏侯恋站起来，用手肘戳戳沈觉， 少爷，您给帮帮忙呗，您说话准管用，谁还敢服您的意不成？这孩子看着怪可怜的，您心疼一下呗。 沈觉拿眼错瞅了眼那女孩，脸哭得皱皱巴巴的，看着伤眼。沈觉满脸不乐意说道， 又不是我闺女，我心疼什么？ 夏侯恋厚着脸皮说道， 少爷求您了，您就当心疼心疼我呗，拼死拼活救下来的，再送进教坊司去不白救了吗？ 夏侯恋说了一大堆，沈觉只听见心疼心疼我几个字，本就是他的人，他不心疼谁心疼？沈觉软了心肠，有心要答应，又怕夏侯恋善心泛滥，街边随便看见什么阿猫阿狗都要他施以援手，便冷着脸道， 仅此一个，下不为例，为党牵连甚广，每天都有人被送进教坊寺，你可别让我都救了，东厂不是寺庙，我也不是菩萨，没人给我捐香火。 我知道， 夏侯恋道， 我也不是菩萨，能帮点就帮点，不能就算了。 他笑了笑又说道， 不过咱们把他安置在哪儿好啊？我不会带孩子，家里除了我也没有别人，这可怎么办？ 沈觉招呼来一个长随，命他抱起孩子， 让莲香照看吧，明儿中秋莲香让你过来吃饭，宫里要摆宴，我说不准会不会回来，你们不必等我。 沈觉的马车渐渐远了，夏侯恋抱着雁翎刀慢悠悠荡回家。慈寿宫，太后坐在铜镜面前，手指扶了扶头上的笛髻，朱夏打开妆帘，太后挑了一对金镶宝珠蝴蝶细花的鬓钗，朱夏执起钗子，一面慢慢插进她的发髻，一面道， 万岁爷的功课送过来了，娘娘可要瞧瞧。 太后把手放在朱夏臂上，慢吞吞道： 那就看看吧。 走到外间，小皇帝的文章汉墨都放在桌上，已经摊开了。太后坐定，略瞧了瞧，不看便罢，越看越生气，字跟狗爬似的。孟子经义学了这么久，写出来的文章仍是狗屁不通。太后气得直拍桌子，指着人道： 把皇上叫过来，哀家要问话。 朱夏劝他宽心，派出去的人走了没多久又回来了，说道： 万岁在豹房玩得正高兴，说娘娘有事儿，让人传话便是，不必非要他过来。 太后气得两眼发黑，恨声道： 真是反了，连母亲的话都不听了，谁陪着他在豹房？ 底下人小声回话： 是小沈公公还有江公公他们，奴婢去的时候，小沈公公正给陛下当马骑。 好啊，又是沈爵手底下那帮杀才。 太后握着拳，单扣刺进掌心，殷红的血渗出来。朱夏一面把四下的人赶出去，一面赶过来掰太后的拳头，不住劝道： 娘娘您别气，气坏身子可怎么得了？沈问行那帮杀才勾着陛下不学好，近日里不是去豹房，就是在乾清宫锯木头。沈公公事多，外头要管东厂，里面又要理内务，不得功夫收拾他们，他们就反了天了。娘娘莫气，奴婢这就跟沈公公说去。 太后好不容易顺了气，张开手掌一瞧，已是鲜血淋漓。朱夏心疼得淌眼泪，忙去找金疮药。朱夏蹲着帮他上药，太后低头看着他油亮的发髻，头发都往后梳，露出饱满的额头，姿色倒是还可，怎么就握不住沈爵的心呢？当年他费尽心机把朱夏塞给沈爵，就是为了这一招。想来男人皆薄情，尤其沈爵当下还缺了一块，更是不念男女之情了。 你和沈爵还是老样子？ 太后问道。朱夏红了脸，低头说道： 前几日打发沈问行送了胭脂过来，据说是东厂的人打高丽搜了来的，还取了个可人意的名儿，叫什么一品春。那日奴婢恰巧有事，老板才回来，沈问行巴巴的就在毒日头下等了半天，说沈公公令他定要亲手交给奴婢的。 太后挑了眉问道： 哦，从前怎么不见他这么用心？ 朱夏慢慢把金疮药收起来，说道： 娘娘您忘了，从前沈公公还在魏贼手底下待着，哪能这么猖狂，其实还是上心的，私下里送奴婢钗环手帕，遇上了说几句挠心话，有一回还问奴婢的脚长沙，奴婢还奇怪呢，他怎么知道奴婢犯了这病，结果您猜怎么说，他说那日之前不见奴婢在您身边陪着，觉得奇怪，特意打发人去问，才知道奴婢病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